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7月30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南京首次通报疫情源头，保洁员清扫俄罗斯入境 CA-910 航班感染， 将湖南张家界写成湖北张家界，南京市相关部门致歉。 冬奥三大赛区39个场馆建设顺利，10月起举行15项测试活动。 北京市启动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征求意见工作。 教育部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 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获得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红，你好。 哎，你好，江宁。 全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将是多云渐晴的天气了，最低气温22度，天气啊也不闷热，这个可以睡个好觉了。那么明天周六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上午啊阳光强烈，气温快速上升，最高气温呢在33到34度。那么这种啊较高的气温使得大气的不稳定性啊就加剧了。下午开始啊，在北京上游会有对流云团发展，傍晚前后啊，有高空冷空气靠近北京，会带来一场雷阵雨天气。同时呢，并要伴有啊短时的雷雨大风，阵风风力啊可达7到8级。在这个局地啊，还会出现一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的强降雨，尤其在山区还要防范冰雹天气。那么预计这次雷雨天气过程啊。到晚上10点前后啊就会结束，所以也请大家做好防范的准备。那么到了星期天呢，天空云量增多，最高气温呢在32度左右。同样是傍晚之后啊，在西部和北部郊区啊有雷阵雨出现。目前看周日的这个雷雨强度啊不如周六强，所以也请在山区的朋友适当的注意防范。江宁。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我们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东部有小雨，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7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21例，其中江苏18例，湖南2例，北京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昨天出现的21例本土病例分布在江苏、湖南和北京。我们先来看看江苏省的情况。据江苏省卫健委发布的信息，7月29号0点到24点，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其中南京市报告13例，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淮安市报告1例，扬州市报告4例，14例为轻型，4例为普通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无锡市报告1例，淮安市报告3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为菲律宾输入。 7月20号到29号，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84例，其中轻型82例，普通型94例，重型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无锡市累计报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淮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例，宿迁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例。 据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介绍，截至今天早上7点，南京市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完成采样643万人，查出15例阳性。 流调发现，有多个确诊病例曾到过棋牌室打麻将，棋牌室等场所空间狭小，相对密闭，空气质量相对较差，传染风险极大。目前是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呼吁公众不要参加聚集性活动。 南京本土疫情发生以来，公众都很关心这次疫情的源头是哪里。今天上午，南京市举行第十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情况。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介绍，南京本轮疫情为同一个传播链，南京疫情源头是俄罗斯 CA910 入境航班。 首先呢，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本次的疫情52个相关病例的病毒基因的测序工作，均为呢 Delta 毒株，这些病毒的这个基因序列呢高度同源，提示呢是同一个传播链。本次疫情呢早期报告的保洁员病例，他们的这个基因序列与这个7月10号由俄罗斯入境的一架 CA910 航班的一例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呢是一致的。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这个 CA910 航班的这个航班的保洁工作，工作结束以后呢，由于防护洗脱的这个不规范，可能呢造成了个别保洁人员的这个感染，继而呢在保洁员的这个人群当中呢有一个扩散传播。同时呢，该公司的这个保洁员呢，他是同时负责了国内和国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的这个其他工作人员呢由于接触了保洁员的这个员工，或者呢是由于这个接触了被污染的工作环境而造成了感染。 这次南京发生的疫情暴露出病毒是无孔不入的，为防止外来输入病毒带来的传染可能，当前应该如何更好地加强防控？在机舱的保洁、垃圾清运、毛毯使用等方面，又应该如何避免交叉感染以及扩散传播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陈宇，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主要就是在海关，比如说要求采取一些措施吧，包括入境人员提供核酸检测的证明，或者接种疫苗的证明，或者是也可以采取入境之后集中隔离一段时间，可能都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应该更严格一些哈。 对啊。 那么您觉得比如说对于境外的这些货物来说，应该怎么样更好的防控呢？ 它因为病毒它在体外，尤其是炎热的时候，它实际上存活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是可以允许的话，对于一般的普通货物可以放几天嘛，接触的人员需要做好自身的防护，然后货物本身可以放几天，它的毒力就会大大下降嘛。那对于冷链的话，不论放多久，因为它是冷链嘛，低温的病毒可以存活的时间更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是不是要考虑采取检疫或者检验，或者减少对外冷链的进口？ 机舱的保洁、垃圾清运，还有包括毛毯使用等方面，应该如何避免交叉感染以及扩散传播呢？ 因为我们在去年就做过相关的研究，后来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发表在 Nature 上面。实际上当时就发现，包括在医院的环境，病毒它会在空气中间以气溶胶的形式，它可以长期存在，包括地面的扬尘，就是它可以沉降到物体的表面，包括机舱的毛毯啊等等啊，然后你去打扫的时候它又扬起来，然后被人吸入，存在这种可能的途径的，它是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去传播的。那么对于保洁人员的话，去做这个事儿的话，他肯定是要进行全防护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面，你可以使用一些消毒的药水啊等等。对于毛毯，就尽量的，我觉得不要再提供这样的毛毯的使用，避免交叉污染。或者如果要提供这个毛毯的使用，这个毛毯在用了一次之后，可能需要把它收回进行这个消毒处理，再进行下一次的使用。对于机舱的垃圾的话，可能把它作为一个潜在的就是有污染的这个生物垃圾来处理，就要封存，就按照有污染的垃圾的处理方式来进行封存处理，避免这个其他的相关的人员随意的能够接触。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可以很好的去预防它。 今天，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官方微博发布致歉信，信中提到，因南京市新冠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社会和社区防控组的工作疏忽，在7月29号下发的关于做好湖南省张家界市来宁人员信息核查和健康管理的通知中，误将湖南省张家界写成湖北省，在此向湖北省、湖南省和广大网民致歉，将认真吸取教训，切实改正错误，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卫健委了解到，7月29号0点到24点，湖南省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长沙市和张家界市各1例。其中，长沙市1例为当天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截至7月29号24点，湖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确诊病例1073例，死亡病例4例，住院治疗14例，出院病例1055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3897人，已经解除医学观察32006人，还在接受医学观察1891人。 从今天上午开始，湖南省张家界市所有景区景点关闭。统计数据显示，在张家界还有754个旅行团，共1.19万人。针对这一情况，各旅游企业纷纷出台暖心措施，以减少游客损失，保证游客的安全。具体措施包括：没有出游的订单可以无损退订，给游客提前做返程前的核酸检测，及时寻找可以留宿的酒店，确保顺利返程，无人滞留张家界等。 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冠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关于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措施，要求所有居民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实行24小时人员值守，严格执行验码、测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加强重点场所防控。张家界全市范围内所有景区景点、旅游购物场所以及影剧院、 KTV 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全都关停。 另外，今天湖南湘西州新增1例确诊病例，经初步调查，这名感染者7月26号上午9点30分与江苏省某核酸检测3人阳性旅游团接触，今天上午7点30分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相关流行病学调查、轨迹追踪、环境及人员核酸检测和全面消毒正在抓紧开展。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7月29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通报，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确诊病例是7月28号确诊病例的妻子，现住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2区，海淀区双清路某技术公司员工。7月20号前往湖南张家界等地旅游，7月25号返京。7月28号陪同她的丈夫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作为陪同就诊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7月29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已经转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针对近期南京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接者，以及北京新增确诊病例曾在北京乘坐地铁4号线出行的情况，京港地铁在昨天对于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西直门站、北京南站、宣武门站进行全面消杀。 同时，京港地铁已经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昨天对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西直门站、北京南站和宣武门站进行环境采样核酸检测工作。采样位置主要涉及自动售票机、安检机、检票闸机、扶梯扶手、电梯按钮、站台座椅、卫生间门把手等乘客手部频繁触摸的部位，一共大约80处。目前环境采样结果都是阴性，相关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也都是阴性。 据重庆市卫健委通报，今天8点30分，重庆江津区报告2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重庆市区相关部门正在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排查相关人员，对相关人员和环境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这两天，本轮疫情蔓延城市又有增加，从机场到景区多个环节上的麻痹大意，让疫情在短时间内蔓延到多地。而伴随着感染者数字的攀升，各地各部门的疫情防控神经也已经高度紧绷。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28号、29号两天，南京市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连降，分别为18例和13例。那么，未来疫情走势将会如何呢？ 对于这个问题，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分析认为，南京目前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如果管控有效，可以在几周内得到控制，对此应该有信心。他也强调，关键还是后续1到2周的监测，如果进一步出现了较多与禄口机场没有直接相关的病例，标志着疫情规模或扩大，可能需要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

在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河北省两地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场馆规划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刘玉民介绍，截至去年年底，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已经完工。今年10月到12月将举办10场国际测试赛、2场国内测试赛和3次国际训练周。这轮测试将更加全面，包含场馆运行的各个方面。有相约北京的经验，对这一轮测试充满信心。 在非竞赛场馆方面，刘玉民介绍，目前部分非竞赛场馆如主运行中心、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办公区、技术运行中心、交通运行中心等和注册与制服发放中心都已经完工并且投入使用。3个冬奥村永久性设施已经完成，国家会议中心2期、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正在由奥林匹克转播公司进行内部装修，鸟巢的改造也将在今年10月份完成。 刘玉民特别提到，近期东京奥运会正在进行，他们也正在密切地关注东京对疫情的应对措施，下一步将会借鉴东京经验，结合北京的防控政策，一管一策地制定防疫方案，会增加一些临时设施，比如隔离通道、临时厕所、隔离板墙和临时隔离点等，这些补充的防疫措施不会影响临时设施的按时交付。 党的19届五中全会明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北京市启动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征求意见工作。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座谈会，充分听取了政协委员、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 下一步，相关主管部门还将陆续组织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职工代表和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企业等不同类型用人单位代表参加，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河南等多地持续降雨影响，今天北京西站65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影响京广普速、郑西和陇海方向。北京站21趟始发列车停运，包括北京站到承德、昆明、湛江、长沙等地。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怀密线和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登录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者前往任意车站的售票厅的人工窗口来办理退票手续。 由于这次雨情预报，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昨天全都关闭。目前颐和园、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园博馆已经开放，其他公园正在研讨开放时间。 血液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记者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了解到，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安贞医院等多家大医院将与其合作设置站点，共同宣传无偿献血。 近日，由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联合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共同发起的构筑无偿献血与医院患者用血互动关爱桥梁双工联动志愿服务项目正式启动。 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秀芳介绍，这一项目将发动医院社工和社会志工共同参与无偿献血公益宣传。医院医务社工了解患者需求，而社会志工多有献血的经历，了解献血的知识与影响，充分发挥两者优势，架起无偿献血和患者用血互动关爱的桥梁，带动更多人奉献爱心、传递爱心，从而更好地服务百姓。 这次参与合作的6家医院各有特色，例如有血液科优势的北大人民医院和治疗心肺血管疾病见长的北京安贞医院用血量大，医院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开展较早。北京天坛医院内设置采血点，医务人员和患者亲友献血主动性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在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工作方面具备成熟经验。北京积水潭医院在新院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系统规划。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近日，市民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大兴区西红门镇福星花园小区的通达楼，这栋楼交付20多年，业主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而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邢一鸣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我都70了，有可能等我死的时候这证还得拿不下来。 业主李大爷是福星花园小区通达楼的业主， 入住25年一直没有拿到房产证，成为了他现在最大的心病。福星花园小区一共有27栋居民楼，通达楼是其中的一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有45户。这45户房屋又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安置房，另外一种是商品房。业主们表示，和李大爷家一样，其余44户无一例外都没有房产证。业主马女士说：“ 99年买的，买的时候卖咱房子就说给咱们卖了这钱，交给政府这钱就给办房产本，到如今也没见着。” 通达楼业主告诉记者，事实上通达楼是整个福星花园小区唯一一栋没有房产证的居民楼。 他们都有正常手续，都卖的楼，别的楼都正常，就这楼不正常。 因为业主们没有房产证，通达楼享受的待遇与其他居民楼也不一样。业主给记者举例说， 物业没人管，如果自己要不组织抽大粪，就是粪便就一地了。就 在采访中，业主们多次表示他们迫切需要房产证。那为什么整个福星花园小区只有通达楼这一栋楼没有房产证？记者致电通达楼开发商北京市通达房地产开发建设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业主们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责任并不在开发商。 是我们在96年花了50万向在西红门镇政府买的地，西红门镇政府土地他呢没有给我们办土地分割，他的土地证下来以后他没有给这个楼土地分割，所以造成这个楼居民没有办法，开发商也没有获得产权证，所以居民就获得不了产权证。 那么业主们究竟什么时候能拿到房产证？这位工作人员说， 我认为你应该问那个，如果你为了了解这个情况的这个具体情况，你先问这个西红门镇政府规划科。 记者在通达楼采访时，西红门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记者就办理房产证一事进行询问。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会给出答复，但是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市民张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朝阳区南磨坊街道东郊社区铁西小区。由于房屋老旧，张先生居住的又是半地下室，家里是没有下水设施。最近社区进行上下水管道改造，施工方承诺张先生家的下水通道可以正常使用了，可没想到改造后半地下住户家里反水严重。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张先生向记者表示， 我们家淹了3回，是比一次厉害，屋里水得过脚面了。 由于反水严重，施工方只能再次将半地下户型的所有下水通道关闭，家里正常生活所产生的所有废水只能通过水桶拎出去。张先生原单位为北京铁路局，现在所居住的工房为铁路宿舍。为此，记者首先致电北京铁路局信访办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去年的时候，咱铁路这边跟天悦恒那边已经签了这个移交的协议了，天悦恒等于就接手了这个小区里边的物业了，已经是。 记者于是联系到北京天悦恒房屋管理有限公司负责铁西小区物业管理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 对，现在是给堵死了，然后我们现在实在没辙，回来等那施工队拿方案呢。 记者接着联系到负责小区内管道改造的施工方负责人刘工。刘工表示，想要彻底解决半地下户型的反水问题，需要做主管道的维修。 这不是咱们能左右的，这个工程量也是很大的，除非你要把那个主管道修好，那指定这花费挺大的。 记者又联系到属地东郊社区居委会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只能先把水管关闭，保证不再反水。 只能先把这个口给堵上，为了反水再不反。但是后续那个就施工方和天悦恒那边具体怎么那什么的也没说。 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由于产权单位与物业交接存在问题，后续改造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铁路跟那个物业那边交接呀，它图纸上是没有地下室的，物业是这么说的，但是具体以后改不改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新闻热线此前曾多次报道，国企三供一业转由社会专业单位实施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不少工房成三不管地带，希望相关部门能积极作为，解决市民实际困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 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七岁时他因一场意外车祸不幸失去双臂，37年来他凭着毅力获得重生，并大放异彩，体育冠军、公益老师、剪纸高手。夏红，这道夏日雨后的绚丽彩虹，用心传递着正能量，将希望之光播撒给弱势人群。 我是党员夏红，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以身作则，用自己点亮他人。 1977年出生的夏红有着一张娃娃脸和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七岁时遭遇的一场交通意外让他永远失去了双臂。 跟我姥爷去看运动会，在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我就跑到了马路的另一侧，当时是一辆运粮的大卡车，我姥爷就喊说小红车来了。其实他是想告诉我不要动，但是我人比较小，那个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赶紧往他那里跑。在我横穿马路的时候，就是大卡车从我的后面把我给撞倒了。 这次意外让他一切归零，但骨子里的要强却激发他重生。织毛衣、绘画、剪纸，这些普通人尚且觉得费时费力的事情，夏红一一学起来，并且做得有声有色。他还四次参加全国残疾人体育比赛，在400米、800米和跳远比赛中获得冠军。 从用脚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障碍。这么多年把自己的性格磨练的就是我不服输，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我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 从2010年起、就是、夏红开始参加各种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她是北京19所温馨家园、特教学校和聋哑康复中心的公益老师。夏红觉得做公益其实很简单，重要的是始于毫微，坚持不懈。 最开始我选择最多的就是王府井啊，还有西单那块，制止不文明闯红灯，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哈，争分夺秒的跑过来的时候，我说你好，我说请您下一次不要再闯红灯好，我说太危险了，您看到我吗？就是在小的时候横穿马路时出的车祸，所以没有了双臂。后来就说谢谢你，我知道了，你像我出完车祸以后影响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家庭。 多年的公益之路让夏红获得北京市十大榜样、北京市38红旗手和北京市54青年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2015年，他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夏红公益促进中心，期间他还用自己剪纸义卖所得帮助了很多来北京就医的孩子们重获新生。 最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孩，他叫刘丽红，他是那个强直性脊髓炎，没有钱住不了医院，然后来北京就医的时候他只有头会动，靠胸口的一面镜子看周围，我们就开始协助他就医。后来医院呢又给他一些减免嘛，很顺利的做完手术以后他终于可以站起来了，他那个通过手机给我发视频。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夏红通过自己的公益组织分批次共筹集了上万只口罩，第一时间送到了社区、消防站等一线办公地点和多户残障家庭。不少周边社区的志愿者主动报名来夏红这里帮忙，68岁的朱彦章就是其中之一。 退休了嘛，用余热给大家伙做的贡献，咱们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了，我觉得感触挺深的。他特别实在，老是倾心的去帮着，融入到大家伙的心里。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在群里跟我沟通好吧。 最近夏红还开设了公益剪纸课，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作为一名党员，他和学员们准备了100幅剪纸作品为党的百岁诞辰献礼。聊起夏红，几乎所有学员们都是赞不绝口。 课前应该给大家准备什么东西他都自己准备好，对人特别的包容，大家有什么困难他都能从正的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也看了一些夏老师的事迹，就这些称号搁在他身上真的是挺配的， 真是给我一个挺大的震撼。我退休以后我就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跟夏红老师学了这以后呢，我感觉呢还行，自己还应当能够干一点小事情。 我拿手都笨，人家拿脚丫子就剪那剪纸，剪的细着快着呢，特快，说你看看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说我这样我都能剪出来，说你们肯定能剪得特好。 灿若夏花，生命如虹。夏红像一面旗帜，迎风绽放，激励和感染着身边人，用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其实我一路走来，想想哈，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给我最爱的人，给我儿子啊，给我老公一个拥抱。经常呢，我老公他会这手牵着儿子搂着我说，我们俩就是你的左膀和右臂。所以有时候又觉得说自己是很幸运很幸福的，就是爱让我学会用心拥抱生活，拥抱这个世界。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18:35，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教育。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 通知提出，根据国家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规定，在开展校外培训时，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按照学科类进行管理。对涉及以上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校外培训，都列入学科内进行管理。 在开展校外培训时，体育或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包括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按照非学科类进行管理。 教育部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进行审核把关，加强日常监管和监督检查。 为提升电力系统整体利用效率，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分时电价新机制，一天分成高峰、尖峰、低谷和深谷等多个时段电价，其中高峰和低谷的电价差在3到4倍，通过分时电价鼓励用户适度减少高峰时段用电，增加低谷时段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分时电价简单理解就是对电价进行分时段计价，目前很多地方已经推行了峰谷电价，而新的分时电价机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时段划分。 政策鼓励北方地区研究制定季节性电采暖电价政策，通过适当拉长低谷时段、降低谷段电价等方式，推动进一步降低清洁取暖用电成本，有效保障居民冬季清洁取暖需求。有条件的地方要按程序推广居民分时电价政策，逐步拉大峰谷电价价差。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今天上午10点，备受关注的上海沙溪焚尸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被告人严某杰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害人小刘的父母说，这判决是他们的期望，将到目前将这一结果告知女儿，以告慰她在天之灵。 我们再来关注郑州地铁5号线因洪水脱轨列车及受损设备的抢修抢险工作将全面展开，同时在沙口路站设置追思处，为市民祭奠720极端特大暴雨罹难者提供便利。 7月20号，极端特大暴雨袭击郑州，郑州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附近被洪水围困列车乘客紧急疏散中，有14名乘客不幸罹难。目前，郑州地铁正在全面进行线路和系统设备的排险检修工作。5号线沙口路站出入口区域将进行入围挡施工。地铁集团公司在沙口路站地口北侧油画厂院内广场设置追思处，在8月4号前提供免费的鲜花供进献追思。 下面我们来说说网红萌宠餐厅如何迈过检疫关。除了猫狗餐厅之外，以兔子、浣熊、蜥蜴、土拨鼠为噱头吸引食客的宠物餐厅近来现身京城，勾起了不少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在小红书和大众点评等平台，这样的餐厅已经成为了网红餐厅，吸引着不少父母带着孩子前来打卡。 记者发现，由于主打宠物消费，就餐区与互动区界限模糊，宠物可以随意上桌的情形并不少见。那么食品安全和卫生应该如何保证呢？ 另外，也有人对宠物的异味表示忧虑。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餐吧内顾客用餐完毕的餐桌没有被及时清理，加上动物产生的异味，店内的苍蝇和蚊虫很多。店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拿着电蚊拍驱赶飞虫，也有工作人员频繁地清扫地面上动物的排泄物。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18年发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当中明确规定，餐厅饲养和宰杀畜禽等动物的区域应处于餐饮服务场所外，并与餐饮服务场所保持适当距离。

今天下午，中国羽毛球混双组合黄东萍、王懿律在冬季奥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以2-1战胜另一对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夺得金牌。中国羽毛球队包揽了这一项目的冠亚军。 之前的半决赛中，两队曾先后击败来自中国香港和日本的组合，成功实现决赛会师。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18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继乒乓女单和女子蹦床之后再度包揽金银牌。在今晚乒乓男单决赛中，樊振东和马龙将会在决赛碰面，中国队将第三次包揽金银牌。 另外，今天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少焦点比赛值得关注，比如今天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齐良博在现场观看的射击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铜牌。那么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齐良博。齐良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请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那在下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呢，中国选手肖佳瑞轩是获得了铜牌。那在赛后采访中呢，这位19岁的小姑娘也表示，自己呢比原定的目标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她原本的计划呢是希望自己可以登上最高领奖台。那她也表示呢，在决赛中虽然连续打了2轮的附加赛都取胜了，但是毕竟自己的第一次的奥运之旅，经验并不是很足，还是留有了一点点的遗憾。那在采访的最后呢，他也表示现在最想吃的呢就是妈妈做的土豆丝。那等8月24号他回国解除隔离的那一天，正好也是他妈妈的生日，他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枚铜牌，说这是给他母亲最好的生日礼物。其实相比里约奥运会来说，对于规则的不适应，中国射击队在东京应该说是憋着打一场翻身仗。尤其在本届东京奥运会，截止目前中国射击队已经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5枚铜牌。除了看到奖牌上的变化，我觉得最让人兴奋的就是运动员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了，心理素质也变得更加的这种能够经受住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支中国射击队来说的话，这次带了6名00后的小将来到东京奥运会的舞台，我相信未来他们也可以扛起中国射击这面大旗。这些所有的运动员，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有更加精彩的表现。主持人， 是的，同样为他们喝彩。好的，感谢齐良博带来的报道，再见。 在昨晚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现场，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奥运志愿者勤勤恳恳地为来自各国的媒体朋友做着志愿服务工作，他就是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志愿者刘佳瑶。有关他的奥运故事，我们继续来听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大家好，我叫刘佳瑶，是这次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馆的一个志愿者。 在历届奥运会的舞台上，志愿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志愿者们出现在奥运的各个角落，为运动员、观众和媒体们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东京奥运会也不例外。在东京体育馆的乒乓球赛场，有一位活泼开朗的志愿者，她就是中国姑娘刘佳瑶，现在在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就读。说起和奥运结缘，刘佳瑶回忆说， 我是18年底来到的东京，那个时候正好是奥运会志愿者报名的一个尾声，然后就很开心的报名了。然后19年就收到了通过的一个通知，然后也去接受了一些培训，然后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嘛，然后就没有想到拖到了现在，但是能正式召开，其实也是有一些小开心、小激动的。 受到疫情影响。上个月，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透露，大约有10000名原计划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服务的志愿者宣布退出，占到志愿者总数的1/8。退出的原因之一是担心感染新冠病毒。刘佳瑶自己透露，家人开始并不支持他做东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工作，不过出于对奥运的热情，他最终还是说服了家人来到了东京。 其实我个人还好，因为一直在海外待嘛，他这边疫情管理方面也一直没有国内这么好，但其实我家里人是一直希望我就是说不要来，或者说能够辞退这种。然后但是我觉得既然就是这次机会的确是比较宝贵的，而且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和中国的记者也会都来，然后所以作为一个略懂日语的一个人，然后我希望还是能过来，然后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而当刘佳瑶真正来到东京奥运会，开始自己志愿服务的时候，她把所有对于奥运的憧憬和热情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日常工作的每一件小事中。 奥运会嘛，然后你心里对于她的这么一个印象肯定是比较隆重，会比较高大上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实际上过来做志愿者，结果就发现就是工作也没有这么的 很难，或者说是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所以说跟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吧。会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正在做这些很小很基础的东西，然后所以才能让奥运会这样一个很隆重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盛会圆满举办，就是还是会有些感动的。 2019年12月5号，第34个国际志愿者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项目正式拉开帷幕。刘佳瑶也在网上报了名，尽管最终的结果还没有确定，但他对于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有着无限的期待与祝福。 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向往志愿者工作的，就是跟大家能在一起，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做一些事情，然后也是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东京我都想努力努力，然后更别提咱们自己国家的奥运会了。所以就是说也是开开心心的报名了，然后现在也很期待然后奥组委能够给我 offer， 在这里就是推销一下我自己，好歹是有个奥运经验的人，请奥组委看看我。这次呢，我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在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运动员，然后所有的相关者都能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圆满的举行这届大会，能做得更好一些吧。尤其是在现在这么一个疫情很严重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能做得更好的话，那真的就是很扬眉吐气。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本周黄金价格连续上涨，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陆晨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黄金市场的走势。 好的，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黄金走势啊。这个今天的亚洲时段，黄金价格是处于一个高位盘整的阶段。截止到16:30呢，是收于1828.99每盎司。目前呢，这个金价是处于近半个月以来的新高，主要呢是由于近期美联储议息会议仍然保持一个鸽派。此外呢，昨日公布的美国二季度 GDP 不及预期，导致这个美元指数是有一个连续的下行，这帮助黄金再次回到了一个上升区间。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公布的美国 GDP 数据啊，根据这个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 GDP 整年化增长是6.5%，是大幅不及预期的这个8.4%的。主要是受到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约束啊，是拖累了这个经济增长。我个人认为啊，在未来政府支持减弱，而且供应水平以及劳动力恢复缓慢的这种背景下呢，美国经济增速将面临一定的挑战。与此同时呢，快速蔓延的这个德尔塔病毒也是限制经济恢复的另一风险。我们可以从这个出行的失业金的指标看出，虽然这个本月较上月的人数是有所下降的，但是仍高于这个预期值。所以既然看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已经提前结束了疫情期间设立的这个3项就业救济失业救济计划，但是呢，在未来如果疫情继续爆发的话，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居家隔离的这种意愿，所以这将首先影响到劳动力市场，进而会继续影响到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主持人。 陆晨从技术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短期黄金走势。 好的，那近期黄金走势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美元走势的。那我们看到近期美元是从一个高位回落，使得这个黄金交易的成本是有所下降的。但是美股和美债的一个上涨也是限制了金价的涨幅。技术方面呢，目前金价已经突破了200日均线，也就是对应的1820.64每盎司。上方初步关注是否能够站稳50日均线，就是1828每盎司。再往上呢，就需要看是否能突破这个7月中旬的高点，是1834。下方的初步的支撑位呢，关注100日均线，是对应的1801.34每盎司。进一步关注是那个60.8%的回撤费，对应的是1769.15每盎司。不过我个人认为呢，黄金近期是有快速上涨，这个多头是有获利调整的意愿的，所以建议投资者呢保持一个谨慎。主持人。 陆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559，欧元对人民币报7.6812，英镑对人民币报9.0226，加元对人民币报5.1928，澳元对人民币报4.7781。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伊拉克安全官员29号披露，两枚火箭弹当天早晨落在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大使馆附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绿区内有伊拉克政府机构以及美国等国的使馆。 伊拉克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一枚火箭弹落在绿区内一座停车场，另外一枚落在停车场附近的一处空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目标是美国大使馆，但是没有击中。 目前暂时没有人员或组织认领这次袭击。针对美国驻伊拉克外交机构或军事基地的袭击时有发生，美方指认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实施这类袭击，伊朗方面否认涉入。 法新社报道，这次袭击发生的时候，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正在回国途中。美国总统拜登与卡迪米26号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美国驻伊拉克部队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作战任务，过渡到训练和协助伊拉克政府军的任务。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美军随后增兵伊拉克，主要承担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培训伊政府军的任务。目前驻伊美军大约有2500人。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贝内特29号宣布将为以色列6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贝内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冠疫苗安全有效，事实证明它可以防止重症和死亡，就像流感疫苗需要不定期接种一样，新冠疫苗也是如此。 贝内特说，现年60岁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将于7月30号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从8月1号起，以色列将向所有60岁以上的人提供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 贝内特表示，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再次实施全国性封城措施，因为一次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新希尔克，约合610亿美元。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以色列曾三次实施全国性封城。随着近期新冠疫情出现反弹，以色列开始收紧防疫措施。7月29号，以色列恢复绿色通行证制度。12岁以上公民在进入超过100人聚集的公共场所时，必须要提供新冠疫苗接种证书。 以色列去年12月份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迄今已经为930万人口中的大约 62%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大约 56%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7月12号，以色列开始为患有癌症以及做过心脏、肺、肾移植手术等免疫系统受损的成年人提供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 好，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